每天八点、二十点播出，《魅力演奏厅》。 欢迎来到《魅力演奏厅》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F 大调第六羽管键琴弦乐和通走低音的协奏曲， G 小调第七羽管键琴弦乐和通走低音的协奏曲， E 大调第八羽管键琴弦乐和通走低音的协奏曲， C 大调为四个羽管键琴弦乐和通走低音的协奏曲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